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今年七一，你准备好未？游行大队、战地记者、道具部、物资拍摄、口号标语，我哋需要你哋嘅参与。最后召集，电邮至 regazine@regazine.com.hk。 好，欢迎你今个礼拜嘅 今日讲古仔， 古仔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就破例讲大市啦， 系啦 吓，因为个市即系咁搞到咁样风声鹤唳，你仲走嚟讲古仔，即系倒自己米啫。咁所以即系就算话唔讲个市，今日都破例讲一日个市啦。 好啊， 吓、啊，唉，点啊阿迪？嗱，我冇输嘅今次。 一 round 我冇输，我仲呢一跌咗千几点咧，老老实实我仲有啲赢噶，即系我冇输嗰啲，因为我未 mark 数啫，未估嗰啲唔当输啊，系嘛吓，始终我未死，我仲有机会翻身啦，呢啲 time value 嚟噶嘛， 报一报咯，有开个仓嘅，开个仓输个几百点追翻落嚟，今日应该倒赢添。 嗱，今日嘅呢节嘅题目就叫做。打就要企定啊！我写低打就要企定，就系一 round 咧就我错咗嘅，错咗咧就系我估恒指咧系唔使穿250天线，咁但系今日嗱，我哋录音系礼拜四， 系 啊，今日咧就港股跌咗成差唔多500点嘅，日经咧就跌咗成800点， 800点啊，超过 日本跌得仲犀利个地震， 系 啊，咁就打就要企定，就系话我估系唔会跌穿250天线，咁但系就。跌穿咗，去到208几嗰啲咁嘅位啦，吓咁就个问题即系 panic 就一定有噶啦，恐慌，咁啊过嚟两三个礼拜跌几千点，但系边个唔 panic 啊？即系真系咁冷静咩？系咪？咁但系恐慌还恐慌，但系最紧要识企，啊识走位，系嘛？即係上半場輸7-0，下半場有得追返嘅，唔需要太擔心。何況股市係長玩長有啊，賭台係長期都會開，就冇分上下半場嘅。咁啊呢期係大家都難堪難過嘅。咁啊但你話係咪好容易輸爆廠呢？嗱，今日係易輸嘅。因为今日嚟个跌幅咧系比较广泛啲嘅，好多嘢都系杀落嚟。咁但系你要知道，即系始终个问题个漩涡都系啲地产股啦，香港地产股啦，杀得好深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咪 好嚴重又好恐慌呢，我自己覺得冇之前咁驚㗎喎。 唔恐慌㗎。 我又唔算話好恐慌喎，有啲直頭你敢搏去搏下個反彈睇下位呢，你又叫做好似彈得起咁樣喎。 係、 啊。你唔係話太貪心呢，你係有啲嘢執返轉頭㗎喎。咁、 嗯 啊、即係呢啲係考策略㗎。咁、 嗯 啊、即係炒股票啲策略，咁其實真係唔可以一兩個節目裏面講得清清楚楚啦。呢啲要喺啲投資班嗰度你搵啲高人去學習下啦。咁、啊、當然我自己會有個策略啦，咁但我唔會隨便講出嚟㗎，費事你係輸錢啦。 係啦。 咁、嗯、呢啲位係值得令人擔心。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擔心之餘呢，咪要自亂陣腳嘅啫，其實唔使嘅。真係絕對唔好自亂陣腳。其實有啲嘢你可以執返轉頭搏返個反彈。你只要唔擔心，你真係有肉食嘅。咁搵一搵跌市原因啦，係咪點都有原因㗎。第一樣嘢就係當然係 yen 嘅問題啦， 係 日本嘅問題啦。yen 拆倉，而家講到 yen 係已經拆到你暈咗喺度㗎啦。咁我確實又相信即係 yen 係真係會拆緊倉嘅。因為之前 yen 貶值扁到阿媽都唔認得，大家都搵 yen 嚟做 carry trade， yen 又平又正，借返嚟炒，炒到興合合 ,ok, 冇問題。咁、啊、但係而家 yen 升返上去，咁啲倉就要拆。咁、但係對於拆倉嗰啲人嚟講呢，其實個問題不大嘅、啊。因為佢借 yen 去炒，佢而家拆返轉頭，佢都係 profit taking 嘅啫。 係啦。 即係佢哋就 profit taking 啦、啊。我哋就係、是、profit losing 啦、啊、啲 profit 就食鬼晒轉頭啦。咁、啊、所以你要問一問個問題，就係話 yen 究竟何去何從呢，情歸何處啦。咁、yen 走嘅上落，你唔好只係睇日經啦，唔好睇日經啦。yen 係決定咗全世界對沖基金嗰個 supply 嘅，嗰、那個 money supply 嘅，咁所以 yen 個拆倉咧確實係會有影響。咁、所以你要即係啱啱講啦，你要問自己，你點睇 yen 嗰個走勢啦？ 補充少少先，那個 yen 其實即係由舊年嘅11月中開始由79一路上到105樓上啦，最高。咁然之後其實呢去到6月呢，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會回返落嚟，回返落嚟嘅意思即係話一路都係向返下面，可能而家即係我哋今日見過啦，即係見到94幾啦 ,ok, 即係可能甚至90都會見到。點解呢，即係越嚟越近嘅就係半年結嘅四期結算啦，包括加普Forest 嗰邊啦，大約喺6月中到就會㗎啦。Around 應該係18至到22號呢啲左緊嘅時間。咁你其實由今個月頭開始，你見到好多嘅外幣全部都調返轉頭走嘅原因，相信就係話呢個半年結大部分嘅盤，即係特別係啲大嘅投資者啦 ,ok, 唔好話莊啦 ,ok, 而去平盤嘅關係囉，開始即係開始做緊 profit taking 呢樣嘢㗎啦。 咁Yen 先生，你覺得佢會繼續跌落去呀、啊、還是係升返曬轉頭呢？ 我覺得去返90先囉。 去返90 先。合理返先囉。 如果你覺得去返90合理，其實外幣的匯價呢就真係冇咩合唔合理可言嘅、即係個相對論嚟嘅啫。 係我你 即係譬如煙仔50蚊一包唔合理，你咪又係食緊，係咪煙去到70蚊一包，嘩離曬譜，你咪一樣擔住，煙去到100蚊一包，你咪又係喺度食，跟住又嘈啊100蚊一包啊咁樣係咪、就算煙同你講，阿曾俊華同你講煙減税減到20蚊一包，你咪一樣係咁樣食嗰咁個數量，係咪？咁所以即係匯率嘅嘢呢，其實冇話合唔合理之分。咁你好啊，假設你咁講啱啦，90 yen 係一個合理水平。如果個 yen 升返上去80，咁你點呢？ 哇， 你驚唔驚呢？ 唔驚啊。 你點解要驚呢？ 點解要驚啊？我會咁樣睇法。 你驚拆倉？ 我會咁樣睇法嘅。剛才耀尊所講合唔合理嘅意思就係話，都要睇埋隻人民幣。 是， 即係兩個嘅競爭對手就係中國同日本啦，大家都係靠出口啦，只不過 ,ok, 兩樣嘅出口嘅 product 係唔同，一個係低廉嘅物品喺中國度，而可能日本嘅就話一啲汽車呀、家電用品之類，但係而家個 market 個市場差唔多，大家都係同一個 status 嘅競爭㗎啦 ,ok,、假設個人民幣係你其實呢大約上個禮拜開始見到㗎，見過去 見穿過79去到78幾嘅，即係對港紙 OK。咁如果個人民幣調翻轉嚟講，真係拱到上可能嚟緊呢個六月尾嘅時候，見到78.5或者78.3呢啲位，如果 yen 落翻90嘅時候，我又覺得咦相對地合理喎 OK。因為人民幣係上升啊嘛 OK。咁而個 yen 嘅升幅，可能大家喺個市場上會覺得咦？差唔多喎，大家同等嘅價格喎 ，OK， 計翻匯水嚟計。但係如果你話哦唔係個人民幣調翻轉向翻80走嘅話咧，如果 yen 去到90嘅話咧，咁就大鑊啦。 啊！我真係估唔到阿迪，原來你喺個財金界裏面你都一條大中華撚嚟喎。 睇住啦。 我問你個 yen 升翻上80，你會點？你係咁講大陸。 睇住大陸。 嗱，你有冇諗過日本嘅本土派點睇咧？ 哇！高深喎、 啊。日本就唔會你咁大中華撚去睇個 yen 噶嘛。 嗯。 咁我曾經喺 Facebook 度寫過一段嘢嘅，咁係兩個禮拜前。日經第一次跌嘅時候，嗰日就跌到砰砰聲，差唔多成千啦嗰日。 係啊， 大家跌咗成千啦。我寫一段嘢嘅，咁我唔知你哋有冇睇到啦。如果你睇到之後，我唔知你點樣去解讀啦。咁我當時我就話咧，即係呢個嘅安倍經濟學大戰道邊太太嘅。 嗯， 道邊太太就一個 general term 就講緊日本本土撚啦。 係啦， 本土日本人 OK 嚇、嗯啊。究竟對於道邊太太嚟講？个 yen 一路贬值，嗱、嗯、安倍当然呢条咸湿佬走出嚟讲就话 yen 贬值对嗰个嘅出口好， 嗯 ，OK 对嗰个嘅股票市场好， 嗯， 确实系做到嘢嘅、嗯、因为嗰个 yen 狂贬啊嘛，大佬啊、 嗯， 由70几贬到去10几、啊，大佬、 嗯、 啊，咁日本股市同期间亦都系升嘅， 嗯， 因为有 carry trade 嘅作用啊嘛， 嗯， 啊啲 yen 平咗，啲友借咗 yen。跟住炒咗一陣日股，跟住再拎咗出去炒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幾廿八樣嘢。咁但係同期間，我哋假設我哋係日本嘅本土人，一扎嘅道邊太太，道邊太太會點諗先？ 嗯， 道邊太太第一個諗法就係話：喂，唔係喎，安倍，你啲嘢係升咗上去，你個股市係好勁，但係對我冇幫助喎。 嗯， 我冇炒股票喎。 嗯， 我唔似得。對面岸嗰啲香港嗰啲傻佬咁樣成日走去炒股票喎、啊，我哋一個家庭主婦嚇，個、啊、老公已經係還嗰個樓宇按揭還三代已經死啦，個仔啊淨係睇鹹片，個女啊走去拍鹹片，咁我做佢老豆老母嘅嗰個道邊太太，你個股市升上去關我咩事呢？ 嗯， 唔關我事，但係你嗰個 yen 跌落嚟。對我好有關係喎，因為日本係一個好表面嘅人嚟嘅，係民族嚟嘅，係好多嘢都係寫曬上面嘅。 嗯， 啊，你同佢做生意，你會 feel 到呢樣嘢。道邊太太會感覺到咩呢？佢買嘅麵粉入口嘅， 係 佢買嘅好多原材料 入口 都係入口嘅。呢樣嘢因為 yen 貶值，令到我最深切感受嘅嘢係啲嘢貴咗啊。 嗯。 所以道邊太太咪會嘈囉，嗰日個 Facebook 嗰度寫就係話道邊太太會嘈、 嗯 啊、喂你做咁你個安倍經濟學又講到自己巴巴閉閉，但係換出嚟後果就係我感受到啲嘢貴咗，但係我喺股市裏面冇賺過錢，咁、 嗯、 所以大道邊太太就一定出嚟嘈嘅，咁、 嗯、 道邊太太出嚟嘈，咁安倍始終佢都係要同華爾街美國班大佬傾清楚啦，喂你叫我將個 yen 貶值，等你班對沖基金有平錢借，我做咗嘢啦，但係而家我裏面嗰啲本土派嘈緊我、 嗯、 麻煩你俾我將個 yen 升返上去、 嗯、 等啲本土派開心返啲、 嗯、 即係緩和返啲本土派嘅情緒，咁、 嗯、 所以我估個 yen 係有機會升返上去85嘅， 嘩 升返上去85嘅、嗯、升返上去85嘅話呢，喺啲道邊太太嘅心理上面佢可以接受到啦、嗯、我都係大概80升上嚟嘅啫，我都係80扁落嚟嘅啫， ok 扁到去10幾我真係接受唔到， 係 呀 ok 你去到85呢啲位或者85留下少少，我可以接受到啦。 大約 7% 到啫。 係啦，我可以接受到啦、 嗯 啊。只要你個經濟話俾我聽，我貶咗 7%， 我 inflation 增加咗上去，但係呢樣嘢長遠嚟講，日本嘅出口會強勁咗，咩咩咩 blah blah 咁嘅嘢，我往後嘅嘢我 feel 到有個好處，我可以接受你呢個貶值。 日本呢即係嗱，要專踢到去日本啦，講一講日本啦。日本呢嚿嘢呢即係 可以話都輸得幾嚴重 ，OK， 即係去到八十年代尾開始，你見到真真正正係差唔多當時嘅係哦，即係成個世界一半係美國，另外一半就係日本嘅，喺個經濟嘅層面上，或者我哋用嘅所有嘅物品上，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成個東南亞市場嚟講，不論你嘅可能普通人嚟講，你嘅手錶啦、家電啦 ，OK。在香港用的汽車啦，甚至你睇返落去相機又好計數機都好啦，都係日本牌子嘅 ,ok。但係去到 ok, 事隔咗接近成廿幾年啦 ,ok, 二十五年後之後你會發覺係咩呢，日本無喺好多個市場上已經係輸曬嘅 ,ok。家電佢哋走咗一條路嘅，就係話因為要減低成本，就將佢哋生產線移去中國，而中國就攞攝取咗佢哋技術學識嘅技術之後，就衍生好多內地嘅牌子出到嚟，咁而打唔到成個中國市場啦。OK， 第二樣嘢，汽車嘅層面上亦都有咁嘅情況，但係汽車嘅層面上咩咧？主要係俾美國打翻轉頭嘅呢、這個就再好啦。另外一方面，去到家電個市場上個品牌啦 ，OK， 去到個 quality 啦。俾韓國打到完全係瞓低咗喺度，連最終一樣嘢係所謂一啲新嘅技術都好，韓國亦都慢慢開始食曬日本啦。我啱啱琴日咧就去咗一笪地方，喺銅鑼灣嘅銅鑼灣嘅利舞台一樓。以前咧你就會見到係咩咧 ？OK， 好多潮流服飾嘅集散地咧。大致上可能聽嘅聽眾會唔識啦，但係我哋即係年青嘅一輩就會識嘅一啲品牌呢，大多數都係可能日本設計呀，日本 design 嘅、第一個嘅集散地韓國落咗嚟香港啦，就喺銅鑼灣嘅利舞台一期。 哦，係咩？ 係啦，冇錯，全部勾曬所有韓國嘅品牌集中喺一間一個 around 大約喺一層啦，即係一樓啦，全層咁樣啦，散賣咁嘅形式嘅，係啦，第一個已經落咗地啦。咁亦都見到好多香港人開始接受韓國嘅品牌啦、即係你見到日本呢條路嘅係所有嘅出口已經 ban 曬啦，即係俾其他嘅市場打散曬。 咁 Sony 執咗粒未啊？ 未，但係好難捱咯。但係好難捱咯。 你執咗粒未啊？ 未。 點解你講嘅嘢其實就唔係近年呢一年半載發生嘅事啦、對上嗰十幾年都係咁樣發生㗎啦。係咪咁你唔見到 Sony 執粒啊？ 但係佢 你見唔到 Panasonic 執粒。 係冇。 你見到通街都係日本貨。 係。 你係咪一個大範圍去侵佔到 Made in Japan 呢三個字呢？唔係。一樣㗎啫。一樣啫嘛，你中國係構成威脅，但係日本公司一樣可以做到，繼續做噶。日本仔，你估日本仔傻嘅咩？Sony 俾得你日本大陸人做佢嗰啲嘢，你估佢唔知咩？我俾你做噶、我俾得你做，我梗係計咗條數啦，係嘛？淨係日本或者係譬如韓國 Samsung 嗰啲，譬如 Sony 嗰啲做譬如咁講電腦屏幕。TFT LCD mon 个屏幕个技术，你咪一样要买俾大陆一样要买。我做个我 TIT 个屏幕出嚟，我买断俾你，一次过收晒你嗰啲钱啫嘛。系嘛？即系如本来就系我做咗个屏幕技术，我做埋个 mon 出嚟卖俾你 ，Made in Japan 卖俾你，我赚你一嚿钱。咁但系而家我唔做个电脑出嚟啦，你帮我做嗰个 mon 出嚟啦。但系个技术咧，我一次过收晒你嘅。即系咁讲，你用我呢个技术，你喺大陆里边做啲 mon 出嚟，你可以卖到譬如100万台。咁我技术卖俾你嗰阵时候，我已经系计紧个100万台嗰个销售数字嚟到计噶啦。 系。 你明白我意思啊？好簡單嘅嘢啦，就係知道 TPV 即係903，佢個孖展3%嘅啫嘛。佢做 OEM， 佢嗰啲電腦屏幕嗰啲 mon 啊，以前嗰啲全部都是日本同埋韓國嚟噶。點解咧？人哋計到數噶嘛。咁所以嗰啲 Sony 啊、Panasonic 嗰啲唔會執笠住噶。唔會執笠噶。你講嘅嘢係有影響嘅，因為個 mass market 裏面你一定會有見到有韓國貨啊，唔排除第時有中國貨嚟香港，有個中國集散地啊，中國嗰啲設計師好強勁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始終佔咗一個世界個 market 裏面其中一個部分啫嘛，佢唔可以佔曬噶嘛，係嘛？中國嗰個嘅產品生產咁強勁，你都唔可以壟斷咗100%嘅全球嘅市場。咁所以對於呢樣嘢嚟講，日本 日本是面對了十幾二十年的競爭，但是日本未死得的。另一樣嘢，日本佢賺得最多嘅就係 carry trade， 就係佢作為美國聯儲局嘅海外分支呢個嘅地位啫。係啊，咁而家嗱，如果你將 yen 同埋美國退市楞埋嚟講，我哋一定要從日本人嘅角度去睇個 yen 嘅貶值， 嗯， 同埋我哋一定要從美國人嘅角度去睇美國退市呢樣嘢。 嗯， 啊，你唔好用個香港股民， 嗯， 跌咗好多，美國唔退得市啦，跌咗好多噶啦。退市呢我哋香港会跌㗎啦，会死㗎啦。你諗咪问十个美国佬啊，除咗嚟咗香港嗰、那个出卖咗美国嗰条友之外，十个美国佬有十个美国佬话俾你听㗎啦。我哋退市你香港諗关我 Q 事。 係啱啊。 係咪唔通我退唔退市我问过你嗰七百万个香港人咩？ 係呢、這个就係大美国主义嘛。 係啦。咁、所以我觉得美国係会退市㗎。 会。 我觉得美国会退市㗎。最好美国退市之余呢成个东南亚亚洲佢死美国睇仲好。 係啊。 啱晒㗎啦。美国做亲一样嘢最紧要有人死㗎啫。 嗯。 呢样嘢好简单，呢啲货币战争嘅基础条件嚟 嘅。 我做样嘢哇大家都 happy 嘅。有黐線嘅，我聖誕老人啊，係、嘛？而家日本我諗係行緊美國嗰條線嘅、我做一樣嘢，首先我要諗下我點樣懟死你先。我將個 yen 貶值，跟住再抽翻上去，你會發覺最昂居嘅就香港個市。 係啊， 最昂居。回翻頭啦，你好簡單一條數學啦，一個邏輯啦 ，yen 貶到去100啦，係計100。打格，而家殺翻落90。佢始終都係扁咗㗎， 係 佢由70幾扁上嚟㗎嘛，咁、但係香港因為 yen 扁直升上去，搭返落嚟係搭突咗㗎， 搭突咗㗎，搭突咗 囉 ，A 股都係搭突咗㗎，咁、你作為一個日本軍國主義復辟者嚟角度睇，佢依一仗成功㗎喎，係嘛？依、個突襲港股佢贏咗㗎喎，咁、佢點解唔將個 yen 再升上去呢？所以我覺得 yen 係有機會升上去85嘅、最好你升 yen 升上85，你香港繼續喺度冧咧，就中正下懷，打散曬你，打到你一蹶不振。跟住我 yen 再貶翻轉頭，咁你又玩過？ 而咁樣睇嘅話，睇翻個市188嘅咯。 係啊， 又係嗰條死線。 我又未睇到咁差港股，我未睇到咁差。 85上188嘅咯。 因為對於啲對沖基金嚟講咧，你用 yen 嚟做 carry trade 咧，點都係有著數嘅。咁而家嚟講，當然就冇即對100咁過癮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對100做出嚟嗰陣嘢，我假設佢拆倉應該拆到水尾嘅啦，拆到水尾。咁佢哋唔會冇嘢做㗎嘛，咁佢打份工佢都有嘢做㗎，咁佢就要計數啦。如果假設係拆跌返落去85-90呢啲位嘅 yen， 咁我要計數，我再85-90借 yen 返嚟再炒得唔得啦？佢覺得得嘅，佢可以再炒返轉頭㗎喎。 係， 即係我啱啱講就係話匯價係冇一個合理值嘅，唔係話100蚊就係平，90蚊就係貴。90蚊都可以係平嘅，因為如果90同80嚟講，90蚊90嘅 yen 係平過80嘅 yen 噶嘛，所以又冇一個合理價值嘅，即係大家睇下前面佢條路去點行嘅啫。咁、所以你話喂拆倉拆到死曬啦，啊跟住咧啲人就唔會揾 yen 做 carry trade 啊，跟住咧全世界咧就冇曬資金啊，跟住美國又退市啊，就會死曬啦。我覺得呢啲真係嘥狗氣嘅。你就係用一個 time frame 嚟到去睇所有嘅嘢咧，你就會有咁嘅結論。但如果你個 time frame 係夾埋下一个三个月或者下一个半年的话，你发觉成个全部可能不同的了。而家你走去借 yen， 譬如90你走去借 yen， 如果可能是未来的半年一个平位来的。咁如果我是一个对冲基金，我要找 yen 来做 carry trade 的话，我在90度借返来做 OK 的，做半年，未来的半年 OK 的。咁所以不要想住拆仓一定是拆到死晒，拆到世界末日，我想不会的。除非对冲基金死了而已。对冲基金不会死的。 不会死。是吧？ 金融海啸那么大件事都没死啦。 是 的。所以他们不会死的，他们不会死，一定会找条后路走的。美国退市同一个道理而已嘛。所以解释，即是讲了第一样东西。yen 的風浪對於港股來講，我覺得個風險是仍然有的，咁啊，但係你唔需要太過恐慌去對待，即係始終 yen carry trade 繼續會存在呢個世界。咁啊，第二個令到即係個市近排跌嘅就係啲地產股啦，香港地產股啦。 喂，今日尾市抽翻上去，即係1號同你10號。 一號仔今日就強嘅，一開嗰下就強嘅。十六號仔咧一開就死咗嘅， 係啊， 跟住臨尾市抽翻上去， 又抽翻上去。 咁點解啲地產股會跌咧？咁啊，當然即係作為一個本土派，即係我哋啲本土派，而係睇條香港度行來行去嗰啲就叫本土派啦，係嘛？ 用唔用武先你？ 睇你點行法囉。 OK。 咪你窮燈都照衝咪勇武囉。 係。 咁有啲傻佬勇有啲傻佬本土派呀嗰啲呀冇得講呀嗰啲呀。嗰啲紅燈佢唔係衝過去，紅燈係慢慢行等即係撞幾嘢嘅。 係。 嗰啲姓陳嗰啲咩黐孖筋嗰啲咩黐線佬呢。 超級勇武嗰啲。 嗰啲有個雲字嗰啲依期都癲嗰啲白痴嗰啲。 冇錯。 即係好心佢死鬼咗佢一條友。 大家都咁講。 即係李旺陽嗰個鬼事咩。 繼續。 咁樓市跌，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嗰個二手成交低迷啦。咁再加上就係喺心理上面有一個好大嘅障礙，就係嗰個樓價升，即係咁心理上係好嚴重。因為而家唔係用建築面積去計尺價，用實用面積㗎嘛。咁你知㗎啦，香港啲樓就得嗰六成幾七成實用面積。咁你用返個價嚟計呢，下下都萬九幾蚊尺。咁你心理上你會覺得嘩好貴。 好貴。 你心理上覺得好貴，真係好貴。咁所以呢應該係用返建築面積，大家嘻嘻哈哈呃下你，我呃你，你呃我呢，咁心理上好過啲。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勇武嘅特首梁振英先生啦。咁佢又唔知點解走鬼咗去紐約嘛。咁但係咁啱紐約有條友就走嚟香港。 係啦。 咁佢梗係咩都避啦，去到嗰邊就全部全程唔答呢單嘢啦，就話 individual case 咁樣啦，即係低低能能咁樣。你求其講兩句唔通會死咩？ 咪囉。 唉，美國老易呃咋嘛，你咁樣白痴啦 ,individual case。咁人哋話我哋有個國民著咗草嚟香港嗰度，乜 Q 嘢 individual case 啫。呢啲外交風波嚟㗎嘛 ,individual case, 白痴。咁都做特首去食屎呢個人。咁跟住佢又冇嘢講㗎嘛，人哋一問佢呢樣嘢佢就 individual case。咁人哋咪問第二樣囉。咁佢又講咗句出嚟，我又唔知佢做乜要講出嚟，因為佢話以前香港地產就俾人個感覺就同啲財團啊、富豪啊好大關聯。咁佢而家講呢，自從佢上任之後呢就冇關聯㗎啦。就呢樣嘢呢就改變咗㗎啦，咁就死啦。咁全部跌囉。你睇下隻新世界fan 嚟㗎嘛，得站台㗎嘛，大佬。我站得你台，我梗係想個股價有著數㗎啦，你同我講話冇關聯喎，冧咗落嚟喎， 點算啊？ 即係呢啲呢啦，真係冇誠信啊！真係人哋站你台呢，梗係撐佢股價撐到底㗎嘛，波鞋街一條唔夠，咁咪整夠成個區波鞋區俾佢囉。 琴日又開心啦。 係囉。 即係對於政府嚟講係咪先，成個咩呀開幕啦嘛，啟德遊輪碼頭。 一個遊輪碼頭。 係呀。 幾個月先至有一隻遊輪返嚟。 喂封存緊，其實應該話預備緊。預備緊係咩，就係呢如無意外呢，暫時政府未公布嘅。7月1號呢喺啟德遊輪碼頭呢就會有個 show。有个演唱会的 show， 大致上会容纳20,000人在当晚7月1号。咁呢话就话是庆祝启德邮轮码头开幕。咁呢 摆到明是咩 㗎。而搵咗 ,ok, 搵咗边个去做呢件事呢，就是新嘅旅发局局长啦。 吓 係啦。 边个嚟㗎，唔識㗎。 搞錯啊， 邊個啊？ 樂少嘛。 哦，係啊， 樂少去 做樂少下大變大把，樂 少 大把 artist 啦。 咁但係呢開頭呢有傳呢，其實呢政府就度緊嘅，例如度緊咩呢，本來呢第一波呢就話諗住係搵四大天王嘅 ,ok, 咁就夾唔到時間 ,ending 呢就問個台灣嘅五月天嚟唔嚟，咁就唔嚟 ,ending 呢 即係你七月搞叫五月嚟做乜 嘢。最後呢就咩呢， 天過來嘛， 就應該傾咗呢好多隊嘅韓星就會嚟啦。然之後就應該過兩個禮拜啦，臨尾即係七一前一個禮拜啦，就會公開發售100蚊一張門票。 嘩，成班韓星喎、 啊。係啊。 喂，咁你真係唔本土喎、 啊。係啊，唔係啊。 大東亞共榮圈喎、 啊。係啊。 20,000人咋嘛。 20,000人。佢唔想啲人咩嘛。 好明顯嘅目的啦。 係啦、 啊。好似我聽講你 Wagasin 都喺中環，咪銅鑼灣有個盛大嘅演唱會喎嘛。 係啊。 好多中日韓明星喎、 啊。係啊。 啊，范冰冰啊啲喺曬度喎。 係啊。 請曬啦嘛。 周迅請曬啦。 周迅嗰啲嚟啊嘛。 係啊係啊。 咩少女時代啊。 嗰啲有曬㗎啦。 日本嗰啲咩中心名菜啊都嚟啊嘛。係 啊。 咁你 Wagga 先個場好睇啲啊。 搞掂啦。 嗰度好似幾十萬人喎。 係啦。 你唔使唔使錢添喎。哦，咁去 Wagga 先好啲，去嗰個位喎、啊。嗰、那個位點散二萬人出嚟啊？ 搞笑喎呢壇嘢。 行出嚟咩大佬、啊？你冇臨時臨急鋪條 escalator？ 點去二萬人先？好簡單啫，政府有咁多旅遊巴，係咪先？都車關車關人選票選舉嗰陣時， 旅遊巴五十人一架。 係啊。 依、這個旅發局搞喎、 啊，係啊， 你唔係民建聯搞喎、 啊，咁咪民建聯承包嗰、那個 二萬個人五十人一架旅遊巴，要幾多隻？要四百架喎、 啊，係啊， 四百架旅遊巴喎、 啊。哇！你梗係有所不知啦，當選舉嘅時候，全香港嘅旅遊巴喺朝早七點到十二點期間係出動曬噶嘛。 咁嗰啲係全香港行去全香港選站啊嘛，咁而家係全香港行去一個位，跟住由一個位散翻出嚟、 啊。咁咪由紅磡車過去啊嘛。 我寧願行 Wagga 先，去 Wagga 先個演唱會啦。落到金鐘，你可以搭地鐵；落到銅鑼灣，你可以去 SoGo 搭地鐵。 唔係咯， 多位走好多，係咪先？ 大把位坐，係咪先？ 啊，咁啊，所以地產就係、 是、 梁振英一句就話同啲富豪割席。 嗯， 即系话割席，就话唔关事噶啦，而我哋又唔会好似以前咁样睇嚟头噶啦，我哋啊政府有政府做嘢，地产商佢自己做嘢，吓咁嗰啲即系验批两个意思啊，第一样嘢就 系、 是。劃清咗個界線啦，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成日要求我又話要取消咩 SSD 啊 BSD 啊、 嗯、 冇， 嗯， 話繼續就繼續嚇咁、啊、樣，所以地產股又冧咗落嚟啦。咁、 嗯、 兩睇嘅地產價，即係唔關政策事都好，我覺得都要跌，脱離咗嗰個 現實水平。 現實水平嘅你唔可以爭太遠嘅， 係 因為地產唔同煙啊，煙一百蚊你都食， 嗯， 但係地產你唔同， 嗯， 因為你要供啊。一百蚊包你买，买完之后你中意食就食、 嗯， 你中佢煎都得，吓、 嗯 啊、你中意踩又得、 嗯， 但地唔同、 嗯， 地产唔同，因为你供翻嚟。 唔系，因为烟咧冇人见过咧，食烟会死噶嘛，即系死咗人唔会话俾你听食烟系真系会死噶嘛。 供楼会死， 但供楼嘅人咧，经过两三镬之后咧，啲人会话俾你会死噶嘛。 系噶，咁所以个楼价系脱离咗现实，就系脱离现实。咁呢样嘢系一个不争嘅事实，系、 嗯、 咪？咁啊，再加上即系而家，即系你见到啲地产发展商都唔敢推盘、 嗯。 你推新盘咧，你过往推新盘咧，你起码围咗一圈嘅飞咧，都系啲大陆佬啊。 系啊。 咁而家佢哋摸，我谂佢哋摸唔到啲大陆钱咧，敢唔敢落嚟香港买楼啊？ 嗯。 第一就已经系买咗好多啦。 嗯。 吓、啊，咁第二佢哋仲有冇钱买，有一个问题啦。第三有钱佢哋敢唔敢咁高调落嚟香港买，亦都系一个问题。 嗯。 咁所以我谂啲地产商亦都系摸唔清呢样嘢咧，唔敢推新盘啊。 嗯。 你唔敢推新盘，而家成个楼市就系糖水滚糖圆。 嗯。 卖家嘅继续嗌到好高。 嗯。 买家嘅继续个预期好低。咁所以咪企咗喺度咯。吓、 嗯， 咁、啊、啲地产股由高位跌到嚟而家，好正常嘅、哦。 嗯。 咁如果有青錢打到嚟，我有一集同阿大師做節目嗰度講過，年頭嘅時候第一個地淡嘅地產股嘅地淡嘅息路啦，就係、是、有一間證券公司整咗個分期啊嘛， 嗯， 買地產股分期啊嘛，就係嗰日佢話整呢個推個 product 之後，地產股就跌到而家， 嗯， 你同佢分期咧就輸到而家， 嗯， 第二樣嘢就係前幾個禮拜就係有啲唔知乜嘢銀行咧，聽都未聽過啲銀行。就話放寬個按揭啊嘛，平息啊嘛，咁、 嗯 啊、又係嗰一日到而家又係跌到而家嘅，咁、 嗯 啊、所以即係你要知道，其實兩個地產示弱嘅信號已經出咗嚟㗎啦。第三個信號就係有地產商頂唔住啦、 嗯， 我再 keep 住扣住啲新盤，我今年個盈利捱唔到、 嗯， 我要推新盤，而依個推新盤可能開個定價係差，咁、 嗯、 就第三個息路啦。咁所以我覺得地產股出咗兩個息爐，第三個息爐未出咧，唔好買住。 嗯， 咁、啊、所以地產股差咪香港殺落嚟咯。咁、 嗯、 啊，至於夠鐘未啊？ 夠鐘噶啦。 啊，咁啊，至於即係另一個板塊，今日禮拜散曬嘅就係啲中國銀行股啦。 嗯， 咁啊，下次繼續。 好。 我們的立法會沒有全面直選，卻有功能組別，更有分組點票，這麼不公平的制度，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我們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將來的特首候選人極可能是經篩選的舔共人士。